着，就听着习惯性的续杯，没有准备，让另一些人填补空位，没有谁能够来代替谁，推掉每一次的约会，一个人要怎么过日子我都无所谓，在这一刻只有暧昧， 世界太拥挤了，就连寂寞这一件很私人的小事都会跟别人产生共鸣，也许世界就是这样。来听泳儿的无心恋唱。 为着寂寞换我全都感叹，换我全都附和，为着你呢与我回转起码无法依赖，漫过观众坐下，叫我唱到哭裂是你吗？我够好吗？活真音喜欢吗？歌不动能令你走近吧？未够好吗？喉咙疲倦不理他，只怕这首歌再好听也未及那歌，他不怕没结果都不怕，太不动能令我动人吗？

以前呢很喜欢看虐文，结果年纪大了就喜欢看一些傻白甜了，已经不敢看很虐的文章了。甜甜蜜蜜不是挺好的吗？生活就已经够虐了吧。这一首歌也挺甜的，可乐戒指。 星星在天上写诗，浪漫到放肆，嘴角的吻还未湿，我害羞掩饰。我调整了我坐姿，假装更矜持。你的紧张，你的攻势，就像个孩子。你把我喝完的可乐拿换当作戒指，轻轻套上了我小指。你问 过广袤无垠的冰雪世界吗？这个冬天来一场银色赤峰自驾之旅，让我们一起在一望无际的冰雪大草原上享受心灵的震撼，感受蒸汽机车穿越时空的轰鸣，还有森林滑雪场的刺激，达里湖冬捕的乐趣，以及趣味十足的银冬骆驼节。

才算着甜年蜜语的寿命，人造的春卫星没探测出我们已已再见不再影，吻下来顾出去，这吻别似覆水，再来也许要天上团聚， 出现，你说我傻，傻在 下再伤没有感情的分手，你说你傻傻再爱他就不值得，奋不顾身我们都傻，傻再宁愿被牺牲也不愿放弃天真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，还在期待会有奇迹出现。 挂在起舞的床，什么舞？ 期待你挽回，你却拱手让人。你算什么男人，算什么男人，还爱着她却不敢叫她再等，没差你再继续乱分，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亲吻你的手，还靠着你的头，让你烫胸口，那个人已不是我。这些平生的举动，现在就做，难过，哦，难过。日子开始过，我没你照样过，不会很难受，我会默默的接受。反正在一起时，你我都有开心过，就足够。我的温暖，你的冷漠，让爱起雾了。如果爱情化在起雾，它成什么？还是更清楚。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眼睁睁看他走，却不闻不问，是有多天真？就别再隐藏。却拱手让人，你算什么男人？算什么男人？还爱着她，却不敢叫她再等。没差你再继续乱翻，她会遇到更好的男人。 和爱，否则快乐从何来？

最终还是要告别。感谢上帝让我们如此靠近，唱着唱不完的歌，满天的繁星收容我们的悲伤，静静抚慰每一个受困的 获得过便知我为何，还能作很多。 娱乐家。十倍苦心做得出一个情常人，救我负义良成魔。你叫我做浮夸吧，加几声呵声也不怕。我在场有满场的话，表演你看吗？旧铁丝底你买，以眼泪流沙吧。一心只想你惊讶，在存在吗？啊，仍是我，别再只看天花。我比你杯茶，也可尽情地喝吧。别遗忘有人在为你洗沙。 转身换来一世认真，爱若没永恒，承诺都是空的。挽回的气氛有一点点不舍，终于决定了，心里隐隐开始疼。常计划着未来是怎样的，可是时间无情的悔恨，那个梦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已经慢慢红尘，风中摇摆着你的千纸鹤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画面还在浮现着，天气转凉了，多穿衣要记得。 起转凉 春意别忘了。当我唱起这首歌，画面还在浮现着，天气转凉了，多穿衣别忘了。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山黎明映衬着复杂的心情，我知道天亮后你就会离我而去，不用顾念旧情，我也不会在深夜想你，就当我们6年前并没有相遇。

光里下弦月，让我想你。不相信过来谁明白，怕眼睁开你不在。爱人心 时间静静折断，折断思绪，你来的汹涌，走的细腻，你是个谜，自那天不曾睡去，我淹没在你无边的爱欲。相思的步履，每一个晴朗的天气都长满瞳孔的标记。我你在街中无休止的倒叙，追逐背影，追逐相思的步履，每一个晴朗的天气都长满痛苦的表 着面前便照着 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有足知更有夜，望着大城内有你，总是有泪。相依几多借口，错了也相信总有谁补救。渐渐皱眉头，无聊无常亦接受，用尽力量也不够，为何人们仍然愿意留守？走，天空海阔有出口，太抑压要逃走，将心所想也会生锈，世界已骗你太久，无人可拥有，唯有不用受，前事放身后，向着快乐继续走。哀哭有声，欢呼有命，为着大城内有你，生命有梦。当初几多战斗，过了会希冀，不与谁争斗。望望这地球，无聊无常亦接受，用尽力量也不够，为何人们仍然愿意留守？走，天空海阔有出口，太抑压要逃走，将心所想也会生锈，世界已骗你太久，无人可拥有，唯有不用受，前事放身后，跟着快乐继续 走。打开杀手锁，释放锁，解开心中一切封锁，甘心被过去折磨，开个花唔代表一定会结果，爱过痛过笑过喊过，对与错刹那花火，回忆只是枷锁，过咗去就当上咗一课，拎得起放得低，何必苦苦执迷，就算一直放不低，但要走嘅始终留不低，既然盟誓已经随风裂西，无谓任由过去指挥，不如期待更美好嘅下一位，是时候放手，是时候放自己走，是时候放开所有，是时候走向自由， 前程可感受，唯有不内疚，前事放身后，吻过我便继续走、 yes. 要自由， Let go baby, Let go, Let go baby, 要自由。 上的叶子洒落了一地斑斓，天微暗，雨后风前，又是一年的秋天。城市荒芜的味道， 福的时光，把影子拉得那么长。我想春天你会出现，夏天已慌张地走远，听不见的呼唤，在这容易迷路的秋天。我可以永远不停去看很多的风景，也可以一直沉默地看着城市的人群。当你来到我身旁，可知我心里的悲伤，告诉我不要害怕，我都会孤独地长大。可惜永远不停去看很多的风景，也可惜一直沉默地看着城市的人群。当你来到我身旁，可知我心里的悲伤，告诉我不要害怕，我们都会孤独地长大。 天空之下，我们轻的笑。